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65章，家下所有嘅人都被吊咗喺空中，除咗个头能够喐，其余嘅地方就好似扎到成只木乃伊咁。而尊瑞嘅上半身都系啊冇乜嘢，佢啊一直咁用个匕首喺度割呢啲嘢，呢啲好似藤条一样咁嘅嘢咧就极富韧性嘅。佢个匕首就割咗一大轮，眼睇住就快割断啦。点知道又有新嘅藤蔓啊涌上嚟，几乎根本啊冇办法清理干净。由于被咁倒吊住，嗰啲血液咧就系咁冲上个头嗰度，好难顶啊！依阵时大家个面就红到好似关公咁，尊瑞嗰个半带住双块面啊，更加好似想滴出血嚟咁。我眯住对眼注视住上边黑暗当中嘅嗰样嘢，喺度一味谂住究竟点样可以脱困。首先，尊瑞佢哋几个人吊咗喺度，肯定有一段时间噶啦。但系到而家为止，仲系安然无恙，咁可见呢啲咁嘅藤蔓嘅攻击性就唔算好高。佢哋似乎只系将个人啊捆起上嚟。不过按照呢个姿势咁落去嘅话，即使佢哋唔系真正嚟伤人啊，我哋最终可能都会饿死。咁事到而今，包括我喺里边，除咗尊瑞同埋诗仙。其余嘅人都唔能够移动，这个唯一嘅突破口就系尊瑞同埋诗仙嘅身上啦。尊瑞当时写纸条叫阿诗仙带翻嚟嘅时候，佢究竟系啲纸唔够用啊，还系当时有啲咩情况，竟然冇将呢度啲危险啊写清楚？佢如果写得明白一啲嘅话，我同阿豆腐都唔使中招啊，直接啊操纵诗仙嚟救佢哋就得啦嘛。不过尊瑞不是一个不靠谱的人，他这样做八成当时肯定就有些特殊情况，只可惜现在大家都开不到口讲嘢，亦只能够是哑巴望哑仔，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了。这阵子诗仙还趴在原地，基本上没什么动作，我和诗仙相距大概四五米开外，诗仙的距离尊瑞约莫就两米，咁亦就係讲我同阿尊瑞之间嘅距离大概六七米。呢一个距离大家掂就掂唔到大家。我思嚟諗去真係唔知该点办嘅。心諗唔通真係要冒险咁嚟开口。呢啲嘢占住人嘅身体嘅时候已经够晒实㗎啦。万一俾佢捐入个嘴入边嘅话咁仲了得嘅。再者视线呢条友嘅一时灵一时唔灵。万一讲咗佢又唔明嘅话，咁我哋玩完。唉，而家我根本上毫无头绪。尊瑞咧，突然之间似乎决定舍命一搏咁，佢就将把匕首啊插翻条腰间，侧起个上半身，爬住拉住石壁，就向诗仙靠近过嚟啦。咁一嚟咧，佢个身体就变成咗一个扭曲嘅 L 型。呢一个咁扭曲嘅姿势，对于佢嘅腰部力量同埋呢个柔韧性考验就好大嘅。等到尊瑞摆好多姿势嘅时候，成头都系大汗啦，已经。紧接住佢系伸出只手上去捉阿诗仙嘛，只可惜啊仲差一啲啲。尊瑞身材就算高大嘅，大概系1.85米左右嘅。依家佢直挺起上身，再加埋手臂嘅伸展，同阿诗仙嘅距离咧，即刻就拉近咗。不过两者之间终究仲系有咁30-40厘米左右嘅差距。尊瑞摸极都摸唔到，面上边就闪过一层嘅阴霾。最后佢亦都唔知点谂啊，佢啊将腰间嗰把匕首啊掹咗出嚟，对住诗仙块面啊系咁掟过去。呢一嚟咧，身体就即刻脱力，成个人就荡翻去，恢复翻之前直不甩倒吊嘅形态。而嗰把匕首当然就唔可能对阿诗仙造成啲咩伤害嘅啦。笃到咗诗仙块面之后，就跌咗落去，跌咗落下边黑暗嘅水域当中。家下诗仙啊，终于有反应啦，佢啊拧个头过嚟，盯住袭击佢嘅尊瑞。我知道尊瑞而家喺度冒险，佢系想先吸引诗仙嘅注意力，将诗仙吸引咗过去之后再算啦。不过诗仙会自我反击， 边个都冇办法去预测接落嚟丝线被吸引咗过去，会唔会直接对阿专帅发动攻击？我觉得自己嘅心已经提到咗喉咙定咁，个脑里边冒出咗一个念头，讲：唉，唔得啊！再系咁落去啊，真系死梗噶啦！如果专帅嘅办法冇用嘅话，咁睇嚟必须就要有人做出牺牲啦。事先一般呢，只系听豆腐嘅话，对于我嘅话，大部分亦都会做出反应嘅。至于其他人，佢根本上就唔会去理嘅。我亦都曾经谂过原因，亦都回想过事先相遇嘅经历。当时有一个细节系好关键嘅，但系到而家我都未谂明白。当时我同埋陈老爷子同埋吕叔带住呢个千年护命狮王就去引诱事先啦。结果我哋嘅计算系失策，冇谂到事先嘅战斗力系咁强悍嘅。唔等到天雷形成，已经将呢个千年护命狮王吸到干干净净。后嚟雷叔就俾阿狮仙一巴掌啊刮飞咗，断咗一条肋骨。咁跟住狮仙就对我冲过嚟，我原先以为自己系咁大咧，点知道佢忽然之间喺我身上闻起上嚟，似乎好似闻到咗咩气息咁。最后佢冇伤害我，反而系开始好似豆腐咁跟住我添。所以我判断关键嘅系气味，应该我同阿豆腐身上系有某一种相同嘅气味。我曾经怀疑系唔系因为我同阿豆腐曾经吸收过天兵喷出嚟嘅红色烟雾啊，但系后嚟证明呢啲烟雾就唔系尸气嚟嘅，而系喺炼尸过程当中形成嘅一种带有特殊功能嘅气体。呢一种气体就充斥住尸仙所寄生嘅冰洞里面。当时除咗我同阿豆腐，陈慈同埋吕叔亦都喺嗰个地方留咗好耐噶。咁如果讲系嗰啲烟雾原因嘅话，咁吕叔身上亦都应该有嗰阵味啊。尸仙点解又会对吕叔毫不留情呢？呢一个问题一直到我而家都谂唔通。但系眼下嘅情况睇嚟，想要事先喐手救人，咁一定要我同阿豆腐其中一个人开口至得。其实豆腐嘅成功几率系最大，但系我唔敢冒呢个险。如果真系要冒险嘅话，咁啊等我嚟啦。谂到呢度，我决定咧就先静观其变，睇一睇专帅系有啲咩打算。如果专帅嘅计划失败嘅话，咁我就只能够系舍命一搏啦。呢阵时事先嘅注意力就俾阿专帅完全吸引咗过去，佢个喉咙啊喐咗一喐，好似系想讲嘢咁，但系咧可能佢啲意识啊仲系唔够强大，词汇量啊唔足，所以喉咙啊只系发出一贯结结角角咁嘅声音，冇捋出一个字。唉，我暗暗喺度着急紧啦，睇个样专帅嘅计策就冇能够引起事先太大嘅反应。我不由得静静咁深深吸咗啖气，决定就开口一试啦。喺呢阵时，我嘅头嘅周围就转动住无数好似藤条咁嘅嘢，佢哋呢啲表面系粗糙无比，贴近咗细体，喺灯光之下可以睇到佢上边系一啲非常之细微嘅毛茸茸嘅嘢。一谂到呢样嘢会伸入我嘴入边，我即时啊觉得成身啲毛管都冻晒。最后我将个心一横，准备要开口啦。忽然之间，豆腐好似有啲察觉，佢对住我系咁拧头，神色嘅紧张，示意我千祈唔好搏啊咁。紧接住，佢又唔知道点谂嘅，眯实个嘴啊，发出啲咁嘅声音。丝仙嘅注意力即刻就被吸引过嚟，迅速就爬到咗我哋两个嘅身边。豆腐面露喜色咧，佢一边啊继续一边喺度挣扎。丝仙喺旁边啊跟住发出一连串嘅气声，完全系嗰一种普通人能够听得明嘅语言。我一时之间啊无语啦，只能够啊静观其变。但好显然，豆腐嘅哑语又唔达标，丝仙嘅智商亦都唔达标。而依我我一轮之后，丝仙就围住我哋两个啊，氹氹咁转，但系又毫无救人嘅意思。豆腐系咁下下就猛起上嚟，嬲到啊大声咁闹：我顶你个蠢锤死啊！啱啱讲完， 豆腐即时知道错啦，即刻眯埋把口，但系已经为时已晚，一条咁嘅藤蔓捐咗入去佢个嘴入边，我心一跳，即刻觉得成身啲血都冻晒。而就喺呢阵时，豆腐总算啊机灵翻一次啦，嗰只捐入去嘅嘢就死死咁啊俾佢咬住，防止佢啊继续向入边捐。嗰样嘢嘅力度啊好大嘅，冇几耐豆腐咬到牙血都出埋，而就喺呢阵时，似乎系呢啲咁嘅新鲜血液啊刺激咗丝线，佢就歪咗歪头，伸出只爪出嚟，轻而易举咁啊将嗰条嘢啊扯咗出嚟，然后佢有样学样，将嗰条嘢摆入嘴里边嚼啊。嗰样嘢啊，点可以对抗得到丝仙的牙力啊？一嚼就嚼到烂迷迷，最后八成觉得唔好食，丝仙啊掠翻出嚟。我心里边一喐，如果系啲血可以刺激佢嘅话，咁呢件事就好办啦。我对阿豆腐啊使咗个眼色，豆腐亦都明白过嚟啦。佢又歪晒面，咁啊用个眼神嚟问我可唔可以换个第二个方法啦咁。我出力咁瞪咗佢一眼，示意呢做人呢一定要有牺牲精神，而家叫你出啲血啫，又唔係攞你条命。就係咁一来二去，豆腐都冇计，跟住佢只能够深深咁吸咗一啖气，佢面珠灯嗰啲肉呢就微微咁突起，最后佢眯埋隻眼一咬，跟住佢耷低个头，将一口嘅血雾向住自己身上啲藤蔓就喷过去。丝仙果然受到吸引，即刻伸手去拨那些藤蔓，所到之处那些藤蔓纷纷退避，豆腐的身体渐渐露了出来，他也是早有准备的，眼看着松开了的藤蔓他就快跌落水的时候，他突然间伸着手就咬住了丝仙条颈，整个人就好像树熊一样，呢一下子嗰啲嘢就唔敢靠近丝仙喎，而豆腐趴咗喺丝仙嘅背脊上边，嗰啲嘢自然亦都唔会敢靠近豆腐啦。豆腐啊，伸出大血嘅嚟，发出咗时时声嘅抽气声，佢又讲：哇啊，真系痛死我啊！喺电视剧里边咬脷自尽嘅嗰啲靓妹啊，真系太有勇气啊！喂，条脷上边可唔可以贴啲坐我贴噶？唉，我啊真系嬲到想杀人啊！我出力咁瞪咗佢一眼，示意你仲唔快啲去救人？豆腐只能够捋捋你咁对阿丝仙讲：木头啊，你啊大显神威嘅时候啊，将嗰啲咁一条条嘅嘢全部同我撕晒佢，先撕啊嗰个，跟住佢就一指我。我心谂：唉，你条衰仔，你讲嘢可唔可以清楚啲啊？系叫撕嗰啲藤蔓啊，唔系撕我啊！万一如果丝仙误会咗，咁啊真系大煲领落啦喂！